欢迎收听坚尼地道，今日是11月5号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有爆石和糖水在大家当中。大家好， 糖水大家好。 肥仔呢今日唔喺度啦，因为佢係办大事，即係我意思唔係大便啦，佢係结婚，咁所以呢即係恭祝佢哋白头到老啦，咁我迟啲可能会搵返佢傾下偈咁样。喂糖水，今个礼拜都几多嘢发生喎，即係无论。 嚟緊个礼拜係呀，你讲。 我諗呢几个礼拜都好多嘢啦，即係无论係香港，我哋迟啲先讲香港啦。喂韩国啊嗰啲咩个总统。 我都唔得人 follow 啊觉得。 个女总统。 睇都唔得人睇嘅嗰啲。 个邪教系咪好似邪教教主夫人定唔知鬼，即係搞嚟搞去咁样一塌糊涂啦，即係南韩嗰边就。咁美国啊嚟緊8号就大选啦，即係佢哋时间。 是 我們是9號啦咁樣。喂你點睇呀今次選舉。 我從呢個結論講起先啦。 是 就是我自己都關注呢個選舉啦。但係我又覺得邊個選舉出嚟呢反而唔係咁重要嘅。 是。即係你呢個你結論啦，咁我哋由即係慢慢即係娓娓道來啦。喂 係娓娓道來。 喂但係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影響好大喎，我覺得今次呢個美國選舉呢我好似緊張過即係自己本身澳洲今即係之前嘅大選喎。 基本上有調查講過呢報道美國大選係多過報道傳媒報道澳洲嘅選舉嘅自己。 因為本身澳洲即係政治都非常之沉悶。 唔係我諗主要今次有 Donald Trump 啦。 係 即係咁你傳媒就會 Juicy 吸引咗去嗰邊。 喂我 報讀。 咁我近排我都同啲同事傾開呢個話題啦咁樣，因為即係我見到我自己啲股票跌到趴喺度，嘩大佬跌咗 6-7%， 真係癲嘅，即係咁因為今次選舉。咁但係我即係我啲同事同我傾開啦，咁有個同事問我，喂佢問我你會揀即係 Trump 啊定係 Clinton？ 關我咩事啊，我覺得股票 即係好同香港做呢個民調一樣，關我咩即係關咩事呢，特首民調特首選舉民調啲人都冇得選嘅，你做民調把撚咩係咪先。咁但係我唔會咁同佢講啦，咁我話已經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咁樣，咁佢都想佢又想知喎，佢話嗱一個呢即係就係、是、專冇人 pat 嘅吓，或者係即係種族歧視啊，或者係即係成日即係侮辱女性嘅，呢一個係咁。另外一個呢就收 foreign investment 吓，收下啲外國資金，咁跟住咧又即係鼓吹要敍利亞打仗咁樣，擁人去死咁樣，即係你覺得喂你會選個總統出嚟冇人 pat 啦，定還是會選個即係推啲人去死嘅總統咧咁樣？咁我話即係我就咁一開始聽又覺得咦幾得意喎呢個 illustration 咁樣。咁我自己諗下，我發覺佢本身講呢個問題或者呢個前次呢有啲問題嘅，幫我哋一間可以先講下呢個問題。咁但我想問下你先，唐水你呢你會點揀呢？ 即係如果你咁樣俾人揀呢冇得揀㗎喎。 啊、 即係其實你只可以揀 Clinton 㗎咋嘛。 點解 唔通你揀Trump？即係如果你話如果你個同事咁樣講呢，我覺得佢係佢唔識政治囉。咁佢講就係當你如果係一個總統嘅時候，當然你係可以去殺人，你係可以去即係你當然係可以發動戰爭，當然係可以殺人，你當然係唔可以攞摸女人屎忽啦，呢個係從來都係咁樣㗎啦，呢個係政治。當今嘅政治現實嚟，咁呢個係。我仲記得咧，我睇過一套戲咧，佢係George Clooney 做嘅。我唔記得咗嗰、那個戲名係咩。咁佢係改編莎士比亞嘅，好似係 King Lear 咁樣。佢記得好當中有一句對白咧，佢就係咁講。佢講佢嗰個總統候選人咧，佢同嗰個 intern 啊，上咗牀。咁我記得。當然有一個對白就話你可以殺人，你可以做發動戰爭，但係你唔可以 sleep with 你嘅 intern。政治現實就係咁樣嘛。咁你而家如果你咁樣睇你就係、 你扭轉咗，即係其實你係反轉咗世界嚟睇咯，反而係。 即係我諗點解佢會有呢個咁嘅問題咧？咁就其實因為即係今次呢個美國選舉就係我諗比往年更核突啊，或者更醜陋啦，因為即係喺度其實兩個候選人喺臨尾兩個團隊，即係臨尾嗰幾個禮拜嗰陣時係互揭瘡疤啊，成啊咁樣。 係啊。 跟住即係下一啲人就話 Trump 2005年，我都諗緊話2005年嘅嘢都好睇嘅，而家2016年。系咪先？2005年又摸人屎忽啊，又唔知讲咗啲咩嘢，侮辱女性嘅言论啊！2005年话，即系佢攞啲咁嘢出嚟，咁跟住即系另一边相对即系对 Clinton 不利嘅就系即系讲紧2015，即系嗰个 email scandal 啦，即系讲紧佢自己个 email server 咁，即系戇鳩嘅啫，即系 email server 摆喺自己屋企度，咁跟住就。即係抄到好多 email 出嚟啦，咁嗰啲 email 好多發現就有好多 foreign 嘅 income 去，即係有啲好多喺外地，譬如話沙特阿拉伯啊，或者好多好特別嘅國家，即係俾錢俾呢個嘅 Clinton Foundation， 佢自己嘅 Clinton Foundation 咧，咁就要做即係做好多嘢，或者 push 即係啲 Democrats 做好多嘢啊咁樣，咁所以。見到就係話咁，即係啲 WikiLeaks 出咗嚟之後咧，咁啲人就喺度即係喺度講緊，哇乜原來 Clinton 咁噶，或者喂依、這個人比傳媒所講嘅好有好大分別喎、哦，咁樣咁、所以即係所以先至會形成今次依一個邊個冇咁差嘅一個對壘啫，咁樣咁對我嚟講，好似頭先咁講啦，喂。你要諗下喎 ，Trump 本身佢係未喺依一個咁嘅範疇裏面做過任何嘅嘢嘅喎，佢只不過係今次因為佢嘅名氣或者佢嘅一啲 personal styles 啦，即係成為一個即係候選人啦咁樣，咁今次佢都未喺依個 system 裏面做過，你點知道佢到佢做嘅時候，佢會唔會收 foreign investment 咧？佢會唔會作為總統之後，佢再期位嘅時候，佢就會謀其事噶啦，係咪？佢就當然會即係參與喺即係話喂打唔打，或者係點解要打，點解唔打嘅依啲咁嘅事當中。Clinton 佢本身喺依個圈子裏面咁多年嘅時間嘅時候，佢當然佢會 involve 到依啲咁嘅嘢啦。所以即係依個咁樣嘅對比係唔可以咁樣比咯，一開始咁樣講。咁但係第二件事就係話，即係我都有啲認同嘅，即係話你所講嘅就係話，咦？佢無論係 Clinton 做又好 ，Trump 做又好，對成個大局，我覺得亦都唔係話有咩太大影響，因為本身唔係嗰個人嘅問題嘛，係成個黨嘅問題，或者係本身美國本身係點樣 run， 佢都唔會有太大嘅改變咯。我相信 唔係話你咩落摸女人屎忽唔緊要咯，我覺得唔係即係你係作為一個總統，你係唔可以咁樣講，你係唔可以做啲嘢嘅咯。即係我覺得係多餘嘅，即係你放一佢唔係摸女人屎忽咁簡單咧，佢係。其實即係如果粗俗啲講，佢就係揸個閪啦，因為我中意就揸個閪啦。咁你點管治咧？呢個國家，即係如果我係記者咧，佢都係第時出嚟做 press conference 咧，我就會問佢總統先生，佢今日揸咗閪未啊？咁樣，即係我唔明係點樣話有幾急唔緊要喎、啊、呢件事。咁你另外， 即係你覺得係呢樣嘢係緊要最可唔可以列為最緊要嘅一樣嘢咧？作為一個總統。 當然係啦，當然係啦，因為你係成個國家嘅典範嚟㗎嘛。你唔係淨係，我唔係幫希拉里選舉，雖然我講嘢好似民主黨個大會講嘅，你嗰啲細路真係會 look up 條，哇！呢個寫入歷史啊，揸閪總統啊！系呢、這个啊，做美国总统咧就可以揸閪噶啦，咁样。 又或者，美国总统都揸啦，我都揸啦，咁样。 系啦，总统都揸，我都揸啦，咁样。或者系咯，系唔点得噶啦？对女人咁样，总统都系咁咯，咁样。可唔可以咁样咧？我觉得亦似乎唔系好似你同事所讲咁样咯。咁但系如果譬如话佢另外一个 point 咧，佢批评 Clinton 嗰样嘢咧。咁佢唔係美國人啦，我唔知點解佢咁講。但係如果譬如你要睇到，其實反而美國群眾就係會有呢種咁樣，係一種一定嘅代表性，就係話其實係對現有嘅政治感到厭倦咯。即係 係討厭現有嘅現有嘅政治同埋現有嘅精英管治囉。咁 Clinton 就代表咗呢樣嘢。 睇返新聞就係話其實今次有另外一個 campaign 就係話即係投白票啦，即係因為兩個佢哋都覺得好討厭，或者對我好似頭先咁講，對現在而家呢一個系統佢覺得都即係好厭倦啦，咁所以即係呢個白票運動都係即係都有人去鼓吹呢件事，但係我相信個效果唔會顯著。 但係我想呢就講返呢點解會搞成呢、這個今日呢個局面囉。雖然即係我唔喺美國住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你睇到有共通點嘅，譬如你三個英語國家啦，就係、三個啦，唔知加拿大點啊。咁但係你好明顯睇到，譬如你 Brexit 啦，你今次 Trump 啦，咁你同埋你澳洲嘅選舉啦，都係有譬如有好多共通嘅地方。咁同埋例如話城鄉之別啦，係一個好你 Brexit 就係你倫敦同埋其他地方嘅對類啦。咁你 Trump 都係啦，就係、是、城市。咁而家支持 Trump 嘅主要就係唔係大城市嘅白人，或者白種男人，或者年紀大低 education 嘅白種男人係最多。我希望大家唔好嫌悶啦，我又係講返即係都係要講返即係因為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呢，即係真係應該要講嘅嘢嚟㗎，即係講返少少歷史，或者同埋講返真係新自由主義。其實我覺得今次其實係新自由主義嘅一個落幕囉，可以咁講，係一個徹底嘅失敗囉。咁你睇返共和黨就係話，即係代表新自由主義嘅人物就係 Ronald Reagan 㗎嘛。咁你睇下共和黨嘅朗奴列根，共和黨嘅總統啊，過去由朗奴列根開始數，朗奴列根、老布殊、小布殊，到而家呢個 Trump 作為一個候選人，即係我覺得真係情何以堪啊！嗰種咁嘅水平嘅，即係嗰種水準嘅下滑呢，即係好似蛇滑梯一樣，一屆不如一屆，即係而家去到咁樣嘅田地呢，選出一個渣閪總統候選人出嚟代表你共和黨，即係我除咗情何以堪，我都諗到更加好嘅字去講囉。咁即係大家唔好嫌悶啦，即係俾我講返少少，因為我自己都係我記得我講過呢，我自己都係呢、這個以前都係呢個受呢個一傳媒同埋信報洗腦嘅呢個新自由主義者嚟㗎嘛，即係支持呢個新自由主義嘅人嚟㗎嘛，咁樣呢啲市場原價之主義者嚟㗎嘛。咁我記得白上問過呢，就係點解我會轉咗，即係點解會點解突然間醒覺咗呢，唔去支持呢樣嘢呢，咁我就突然間再講啦。咁我講返少少即係基本嘅新自由主義嘅嘢先啦，提返大家啦，即係咁其實新自由主義講嚟講就係話，其實就係取消政府對所有商業嘅管治。例如有啲嘢呢，就會劃一稅率，取消關稅，所有貿易上面嘅法律，反對啲法例，例如反壟斷法啦嗰啲咁嘅嘢，咁佢叫呢做自由啦。咁甚至如果你香港呢，你睇楊淮康一傳媒都用埋老子啊嗰啲咁嘅字學包裝佢啦，咁反對最低工資啦，就係啲咁嘅嘢啦。咁有幾點值得講嘅，譬如話即係你會睇到呢幾樣嘢呢，又即係其實頭先嗰樣嘢你睇到其實香港就係最好嘅代表嚟㗎嘛。咁你睇到咁有幾樣嘢值得講，因為你要睇到有啲問題嘅話，第一就係話歷史上你睇到譬如放任經濟造成個大蕭條啦，咁呢就咁新自由主義嘅解釋嗰個辯駁呢，就話只要有貨幣政策，咁你量化寬鬆呢就可以避免咗大蕭條啦。咁咦，而家事實上證明真係喎，咁今次呢、這個 呢、這个金融海啸之后真系真系防止到大萧条出现啦。咁但系呢个按下代表点？咁但系系有一定嘅后遗症啦，好明显。咁另外就系话咁佢贫富悬殊，新自由主义会造成贫富悬殊咁啊，因为你划一税率，咁你咁样你冇咗累进税啊，冇咗财富分配啊。咁咧新自由主义嗰个解释咧就系话。虽然是贫富悬殊，但是不紧要，因为我们是做大了个饼，所以大家呢都会得益的。那第三就是说政府呢会帮助，即是政府帮助有需要，即是政府是有需要帮助一个社会，是需要有帮助一些不幸和贫苦的人的嘛。那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就是说你要即是这样 是不需要的，因为每个人呢都是他有他的善心的。即是每个人都会想帮助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去通过慈善团体去做这些东西。那第四就是说，另外就是说商业上呢你这样这种放任的商业模式呢，你会有很多不法商人啦，你会有很多商业上的垄断啦，那你的那个人是会很自私啦变得。咁呢咁但係呢新自由主义者呢就会话呢，当你有一个市场呢係一个无形之手呢， 就有个 equilibrium 喎，係 咪啦，就会有个 equilibrium， 就唔会有垄断啦，咁自私嘅商业行为呢亦都係会被淘汰啦，不法商人亦都唔会存在嘅。咁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呢，就话自由市场呢係会带嚟民主嘅，因为当你去自由市场嘅时候呢，啲人越嚟越有錢，有中產，去到變成中產階級，好多中產階級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要求保護自己嘅產權。咁咧時候，咁嘅時候咧，嗰、那個國家咧，佢哋會要求民主，嗰、那個國家咧就會得到民主，就變成一個民主嘅政體啦。咁你而家數翻啦，所有嘢啦嚇。嗱，除咗量化寬鬆咧，真係可以成功之外咧，你貧富懸殊做大咗個餅。穷人是冇得益的， 未得益， 永远是未得益。即是话由罗广路列根开始实行了呢个新自由主义咧，到而家都是未得益。即是你仲会唔会觉得是 成效未见？ 系仲系成未，即系等于共产党成日都系话革命上未成功。系啦，你仲会唔会信呢个咁样嘅 idea 咧？咁另外你睇到系唔系？你自己睁大隻眼睇下，你睇下你自己，睇下香港系咪市场上面好自由呢？冇商业垄断呢？定系佢哋由几个大嘅地产商垄断咗成个经济体系呢？ 你冇讲地产商，你睇领汇都系啦，你睇领展。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咁另外就系话你睇到嘅就系话自由市场系咪会带嚟民主呢？有咁多嘅中产阶级出咗嚟，啲人有咗钱之后，系咪有要求民主呢？中国有冇得到，有冇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呢？又唔系喎，似乎即系变成咗头怪兽咗。而家对于呢个世界，咁我记得咧，上次我都唔记得点样答你啦。咁但系点解会醒觉啫？就系因为你听咗呢个古仔二十年，佢讲咗俾你听 ，promise 咗俾一个天堂俾你，跟住你自己。睁大眼睇下，活在真实之中，你睇下自己睁大眼睇下自己四周围呢样嘢冇兑现到嘛？咁如果你二十年你都呢样嘢都唔兑现嘅，咁佢同共产党有咩分别啫？嗰啲新自由主义者就系咁样嘛？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真系，如果你三十岁前即系有一个讲法咧，就系、是、三十岁前，如果你唔系左倾咧，就冇良心。我觉得如果三十岁前咧。你唔信新自由主义呢，你就冇良心嘅。即係如果40歲仲相信新自由主义呢，你係白痴嚟嘅。即係我只可以咁樣講囉。咁但係我再即係再具体啲，即係喺理论上再具体啲带返去，点解点樣而家会变成即係出现咗呢个Trump 呢种咁嘅现象呢，就係话其实过去你睇到，因为譬如美国始终佢都系其实同澳洲好唔同嘅一个国家嚟。虽然你话有好多有 common 嘅地方，我先讲咗。咁其中一样最唔同嘅就系嗰个 金融海嘯之後嗰個經濟發展，同埋如果其實如果去美國咧，你發覺其實嗰度啲人係其實都係好垃圾嘅，嗰啲即係各樣嘅生活啊，雖然佢哋食好多嘢，consume 好多 resources， 但係基本上係好垃圾嘅一個國家嚟。咁但係我自己喺澳洲咧，好親眼睇到就係話呢個政治上面嘅演變嘛。咁你最主要就係睇到就係 John Howard 嘅11年啦。咁當然我哋呢度， 但 係 嗰陣時係最 prime 嘅時候，或者係佢令到依樣嘢最 prime， 係咪可以咁講咧？ 係啦，即係可以咁講，因為你佢其實佢做咗11年，佢就減咗11年税嘛。咁你咪大家 happy 咯嗰陣時，即係你真係啊，大家都有錢袋落袋啦。咁樣窮人又有錢袋落袋，有錢人又有錢袋落袋。咁同埋始終我哋澳洲係冇推到去。美國咁，即係譬如好明顯，就譬如你就係、是、醫療政策。美國你喺 Obamacare 之前，而家講緊嗰啲人，如果你係譬如你失業或者 between job， 你係有病嘅，你係會死㗎嘛。咁同埋係即係冇，即係會死，即係 literally 係會死嘅。如果你嗰段時間咁唔好彩有病，咁同埋嗰陣係做到就係話一車一車嘅人。由美國一架架旅遊巴咁樣去加拿大嗰邊去睇醫生，去用嗰邊嘅醫療系統係差到咁樣嘅，咁佢哋個貧富懸殊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啊，所以佢係美國嗰個嚴重係嗰個問題，窮人嗰個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咯。咁其實 Trump 好簡單嘅問題就係話喺對於嗰啲唔喺大城市居住嘅。低教育水平嘅人嚟講，就係話好簡單，就係話將即係話佢哋嘅生活越嚟越差，咁但係佢就將嗰、那個即係嗰個民粹導引咗去一啲外來嘅人咯，一啲新移一啲移民啊，移民上啊咁樣，即係其實就係咁簡單。咁但係而過去一路以嚟，你睇譬如我睇住 John Howard 做啲咩咧，就係話。佢一路咧就係放任一啲種族主義嘅言論，即係佢係 support 嗰啲人去散布呢啲咁嘅信息，或者係有如果我諗其實如果你真係本地人，譬如你本地華人，你即係未必會聽嗰啲電台，譬如 2GB 啊，嗰啲咁嘅 talkback radio 咧，你係不堪入耳嘅嗰啲講嗰啲嘢，基本上係 點解咁做咧？ 其實就係兩手咯，因為呢個係政治需要嘛，因為其實美國共和黨都係咁樣做，但係當然佢哋係推得更加盡，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包裝嘛，就係文化保守主義係一個包裝，即係話你投我係因為我哋支持美國，支持傳統嘅家庭價值，支持教會，支持愛國，愛國嘅政黨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你睇返咩人收得移民最多啊，咪就係 John Howard 嗰陣時囉。咁即係變咗其實你係兩邊。 講一套做我做第二套㗎。 係啦，咁但係你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就係、是、你減税減到去冇得再減㗎喎。咁你到佢契仔啊 Tony Abbott 上場，咁佢仲想繼續減税，但係佢咪要 cut 到去一啲好 core 嘅公共服務，例如 Medicare 嗰啲囉。即係成件事就係咁囉。咁如果你而家 Trump 都係咁，你將嗰啲民粹其實就係將嗰啲人一來佢生活因為呢個新自由主義佢變得越嚟越差。佢自己過去投共和黨令到自己嘅生活越嚟越差。跟住呢佢而家 Trump 就再利用返呢即係繼續去利用呢樣嘢就將嗰個民粹導向去一啲新業非法 重新燃起翻，但係將個 focus 擺喺其他嘢度。 其實都係一貫嘅政策，不過係推得去更加盡咯，就係推到去更加盡，即係用嘅言詞更加係激烈，咁樣去令到嗰啲人支持佢咯。咁呢樣嘢如果係去到呢個地步，就係話你。即係講返啦，即係再講返就係話如果 Trump 當選，即係如果 讲咗几个 scenario， 就系话如果 Trump 当选，佢承诺咗嘅嘢，佢真系去做嘅时候会点啦？咁佢譬如讲咗几样嘢啦，但系譬如外交上，佢会话如果你日本同埋韩国要我继续保护嘅，或者亚太区继续需要美国驻军去保护嘅，你哋咧就要交保护费啦，咁样，譬如咁样啦。另外佢会 reverse 咗 Obamacare 啦，咁另外就系、是、大幅减企业税啦。第二就是起墨西哥墙啦，呢、這个真系神奇，起墨西哥墙，咁跟住驱驱赶晒嗰啲非法移民啦，咁样。 系。 咁我主要想讲外教，因为我哋澳洲人嘛，咁样即系佢哋嗰啲 Obamacare 嗰啲留翻到你搞啦，起墨西哥墙嗰啲唔关我哋事。如果你真系要亚太区嘅国家俾保护费，嗰个结果系点咧？其实好简单，就系、是、当然唔会系俾保护费你啦，即系我点会俾钱去你去建设你嘅军备啫？咁如果我系要俾钱嘅，我梗系自己建设我自己嘅军备啦，系咪？ 嗯。 咁嘅时候，其实好简单个情况出现就系会，我唔会同你讲咩揸閪嗰啲啊，即系或者咩赶走回教徒啊，即系我唔会同你讲嘅，最基本就系、是。日本会变，会一定会发展核武，南韩一定会发展核武，澳洲好可能都会发展核武，即系话其实你成个亚洲咧就会变成一个核子武器嘅地区，系咪好疯狂？呢样嘢净系呢样嘢已经好疯狂。咁跟住你如果喺咁嘅时候咧，就系话其实你美国就会失去咗亚洲。咁当你美国失去咗亚洲嘅时候呢，其实美国呢就等于失去咗全世界啦，几乎。因为你中东已经冇乜嘢㗎嘛。咁你当你美国失去咗全世界嘅时候，咁美元就唔可以成为呢个美国，就唔会成为呢个美国嘅，唔会成为呢个全世界货币㗎喎。咁但係你美国有好多嘅利益，即係你成个系统係牵系在呢个 美元 是一个世界货币㗎嘛，你先可以有咁多资源啊，你嗰啲人先可以食咁多汉堡包啊，食到成猪咁样啊，你先可以做啲嘢㗎嘛。即係其实你成个美国系会从此呢就衰落㗎，呢个系即係我又觉得唔会去到即係做一样咁疯狂嘅，系咪真系咁疯狂呢？系咪真系会做呢？即係我自己有疑问囉。咁但係你话譬如你话即係譬如話 reverse Obamacare 啊，大幅減税啊，大幅減企業税啊，嗰啲呢我覺得係會做嘅。即係因為佢係共和黨嘛，佢商人嘛，咁呢啲係其實係一貫共和黨嘅政策嘛。咁至於驅趕啲非法移民啊，其實我覺得非法移民呢係一樣好簡單嘅嘢嚟㗎嘛。如果你真係想去，即係佢哋嗰個 argument 就話非法移民係搶咗本地白人嗰啲工，佢哋覺得咁好簡單啫嘛，你唔請咁咪得，即係你唔使佢，你唔請非法移民做嘢咪得咯。如果你覺得佢哋， 你立例管制唔可以俾非法移民，即係你唔可以請非法移民做嘢，或者你即係佢喺呢個條文上面佢加重或者佢加辣咁樣，會唔會？ 係啊，好容易啫嘛，即係等於你話我哋澳洲，我哋唔想賣啲農地俾中國人咁。你唔賣咗，你唔賣佢，唔係，但係唔得㗎嘛。問題係，即係唔係？譬如非法移民，你都可以立例，但係你譬如澳洲咁，你唔得㗎嘛。因為譬如你嗰個農夫，你辛苦咗成世咁，你做咗嗰個係你私有產權，你想賣俾人賺啲錢套現，咁你唔俾佢賣，咁你係咪你個國家要對佢作出一啲補償咯？咁大家要俾多啲税咯，俾嗰個農夫咯。即係你唔係話喺即係唔係咁嗌就得啦。咁你非法移民都係你可以立例囉，你立例管制唔俾嗰樣請咪得囉。但係問題好多時你嗰個經濟體系就話你嗰啲人係做緊一啲你哋唔想做嘅嘢嘛，例如話譬如喺澳洲好明顯就係摘生果啊嗰啲咁樣嘅嘢嘛。嗰啲咁如果你唔俾 佢咁做囉。呢嘢係本身係本地嘅人係唔做啊。先至會去開通嘅，俾一班唔係本地嘅人做啫嘛。你本身對本地人肯做嘅時候，冇人唔會請出邊嘅人㗎。 係咪先？就係、是、本身啲人唔想做呢啲咁嘅嘢，咁先至你先至會有啲即係有時會係用一個方式就係、是、即係旅遊假期啊嗰一隻啦，即係工作假期啊，第二或者係即係去到用到黑工啊咁樣啫嘛，先至係對我諗對美國嚟講都係差唔多嘅 situation。 應該都係差唔多嘅 situation， 因為如果唔係你咪隨時可以立例咁做噶嘛。咁、嗯、就算可能部分係部分唔係啦，即係 anyway 啦。咁樣咁但係講翻咧就話咁如果 Trump 真係上咗台，佢會做啲咩呢？咁佢話外交上嗰樣嘢咧，我就相信共和黨咧係會撳住佢唔俾，即係唔會做，即係唔會咁做嘅。咁但係咧Reverse Obamacare 嗰啲會啦，大幅減契税嗰啲會啦。咁移民嗰方面咧，我覺得佢會做啲咩咧？就係、是、會做啲，即係其實 Trump 到佢上台，佢就會係一個戰格10倍嘅 Tony Abbott 咯。即係佢就會做好多 個渣閪嘅 Tony Abbott。 係啊，即係個渣閪嘅 Tony Abbott。Tony Abbott 咧就自覺係一個貴族武士，佢哋又唔會渣閪嘅。咁但係。但 Trump 咧就是一个渣閪嘅 Tony Abbott， 咁咧 都几惨啊！印度就咁睇个画面都， 咁咧就会做啲好譬如好民粹嘅嘢，佢会继续做一个反对党咯，继续去闹 Hillary Clinton 啊，继续会去闹人啊，继续会反对在野党啊，继续会做啲好 eye catching 嘅嘢啊。是對付啲移民啊，例如喺市中心去做 border security 啊，或者但係我諗佢諗啲再 你做乜講 Tony Abbott 出嚟？ 係再 dramatic 十倍嘅出嚟咯，咁佢會就應該會咁咯。咁但係你話譬如話而家講翻 Hillary 啦，咁你其實 Hillary 即係佢真係佢背負住呢、這個。即係所有過去政治問題嘅包袱啦，而家係就係呢樣嘢。咁你睇佢真係冇政治本錢㗎喎，今次選舉，所以先會落得咁嘅田地㗎嘛。咁因為咁另外，其實佢唯一嘅政治本錢就係奧巴馬，係就係、是、其實就係 同埋佢老婆， 同埋佢老婆就話我係佢嘅延續嚟嘅，我係佢哋延續嚟嘅。咁但係你睇翻奧巴馬就係話，即係如果譬如我覺得佢相對喺佢面對嘅問題，佢政績係好啦。咁但係唔講嗰筆啦。咁但係問題，佢真係做咗有兩個問題咧，主要係受批評嘅。第一就係話喺呢個新冷戰呢個形勢之下咧，佢係唔夠強硬，即係話佢對付中國同埋俄羅斯咧係做得唔夠強硬。咁另外咧就係、是、經濟方面咧，嗰個量化寬鬆咧，始終係唔拖唔水啊，即係係。改變唔到嗰個貧富懸殊嗰個問題，咁所以你先至有Sanders 啫嘛，先至有 Sanders 出嚟喺左翼嗰邊，係同 Hillary 嗰陣時初選都係叮噹碼頭，都唔 Hillary 都。啲人都話啦，如果 Sanders 出嚟，可能贏面係高啲嘅今次。 係啊，即係而家咪即係馬後炮咁講啦，當然係。 系啊，咁如果你睇翻，如果 Hillary 真系當選嘅話，首先第一係好明顯，共和黨係唔會放過佢，佢仍然都係會即係一樣等於對付奧巴馬而加強十倍咁樣，係所有嘢即係以拖低佢為呢、這個第一嘅政治目的嘅，即係唔會係為咗建設個國家諸如此類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嘢都係做唔到啦。咁另外就係話， 咁同之前而家依個情況，即係比而家咁嚴重，即係而家好多嘢都係即係褪唔到啊！無論係之前跟撈啊、剩啊咁樣，咁到而家只會更加差咯，係嘛？ 係啊，只會更加差啦，同埋嗰個會更加白熱化咯，更加難睇咯，即係繼續嚟將衰過多四年咯，會係。咁跟住就係同埋之前譬如人哋對奧巴馬呢屆政府嘅批評咧。其實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因為真係你量化寬鬆係解決唔到而家呢個貧富懸殊同埋呢個唔湯唔水嘅經濟嘅。咁所以有人會覺得其實應該係要加息囉。咁但係嗰個後果會係點呢？同埋會唔會咁做呢？同埋 佢加完第一次都窒一窒啦，你明唔明先？即系佢加完第一次之后见到个效果，即刻，诶唔好，即刻收太话，诶唔好加字啦，咁样，即系我哋嚟近排都唔会再加字啦，咁样样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对付呢个新冷战，对付呢个中国同埋俄斯系唔够强硬呢样嘢，我觉得亦都系。是啊，即是不可以否定这个批评。 因为中国太强大啦。 我就因为中国太强我就太强。同埋有中华五千年文化呢，这个实在是是无敌的，是宇宙无敌的。咁样呢就咁你说 Hillary, 佢背负住呢、这个即是面对呢啲问题，同埋佢背负住呢、这个包袱。呢、这個咁嘅政治精英嘅包袱，同埋即係唔止政治精英，甚至佢一啲真實嘅個人嘅佢從政咁耐嘅一啲包袱啦，例如呢個電油門事件啦，咁樣再咁佢會唔會解決到頭先講嗰兩個問題呢，就係話新冷戰同埋呢個99% 呢個貧富懸殊同量化寬鬆造成嘅問題呢，即係我覺得唔睇好囉。所以我 有時見到希拉里嘅時候，我都會諗緊究竟你一個女人，即係我你冇話種即係性別歧視話點樣，即係但係你作為一個人，點解你個 ego 可以有幾強大先至可以令到你而家呢個咩歲數好似咩70、60幾呀、啊。定70啊？呢、這個 68好似 68嘅歲數，仲會企出嚟話我選美國總統一樣嘅事，即係佢你已經經過咗咁多屆嘅洗禮之後，你嘅 ego 可以強硬到你就算有肺炎啊，你都70歲有肺炎，你都會出嚟話我要選，即係喂，究竟係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其實覺得好恐怖呢、這個女人。但係即係你就即係你當我 但你都可以你都可以跌返轉話真係 好強啊，咁樣 可以不耐唔可以唔佩服佢囉、 啊。即係係囉，你 真係頭係都要做總統，唉死都要做總統。 我聽啲咁講就係話喔好堅強啊呢、這個人，但係另一邊相信話喂你死唔斷氣喎條友真係。即係你已經即係之前你老公做咗咁 Q 耐啦 ,ok, 你喺佢隔離，跟住再自己搞、啊、搞唔掂輸咗做已經做副手啦 ,ok, 跟住到而家你仲要出嚟選嘅，我都仲係覺得好嘢，我真係俾個福利。 係呀，咁所以你話就算佢選到，即係其實我會覺得好過 Trump 少少，即係其實但係你話好少少嗰個 factor 喺邊度呢，就係話其實 Trump 你睇到，即係我同事話佢係魔鬼。魔鬼意思即係咩呢，即係其實你係睇到佢係 take 一啲弱者嘅 advantage 喺度。同埋你睇到佢就係話佢係唔會理會國家嘅利益去做事囉。咁即係話 或者都 係 咁講，佢未去到嗰個位置囉，你明唔明我先。即係佢根本不都唔喺呢個位置度，佢唔會諗到呢啲嘢囉。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做咗總統嘅時候，咁呢樣係危險囉。咁但係你話喺整個局勢，即係如果排除咗呢樣嘢，喺整個局勢，即係我覺得未來嗰四年都係繼續爛落去，都係喺一個中局，甚至乎我覺得呢一屆選到嘅總統好可能只係會做到一屆，唔會好似其他嘅美國總統一般嚟講係做兩屆嘅美國總統。 喂，你睇都睇到啦，你見到佢兩條老嘢，你即係你見到好似就算你 你睇你初選我諗都會有問題。 即係已經，我覺得係可唔可以捱到四年都係一個諗法嚟嘅。 係囉，72歲喎，到時希拉里。 喂，你兩條老嘢真係唔會可以捱到囉，我覺得即係去返你要面對返嗰個問題嘅時候，當然我頭先都講緊佢哋兩個嘅 ego 都係好強勁，如果唔係佢哋唔可以捱到即係兩年嘅時間裏面都可以咁樣去一路打嚟掌摔角，我覺得係好厲害。係，即係美國人有佢自己嗰套咁樣。咁我即係我諗我哋依一集出街嘅時候，即係好明顯個選舉結果已經出咗啦。咁我哋今日都 predict 咗少少呢啲即係我哋澳洲人啦，諗下依一樣嘢啫咁樣。咁我哋不如下今集講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講下即係呢個之前我諗一路都冇講嘅 人大釋法 支那風波啦。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